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北京的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可能很多人都想去游泳池、游泳馆去好好的消暑纳凉健身哈。那么有关游泳池水质的情况到底如何？今天呢，我们首先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李凯，你好。 游泳池的水质应该说大家非常的关注了，那么游泳池的水质如何来保障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我简要介绍一下游泳池水的卫生状况应该如何来保证的，是吧？大家知道游泳池水呢的卫生啊，应该说主要的依靠的游泳池水的自来水的这个循环过滤消毒和定时补充新水啊来实现这个游泳池水的清洁和卫生。那么循环过滤啊，应该说能够有效的去除游泳池水中比较大的颗粒的杂质啊和一些污染物。游泳池水消毒呢，是通过往这个游泳池水里边加入适量的消毒药物，从而啊达到这个有效杀灭水里边的这个致病性微生物。那么定时的补充一些新水来稀释水里边的一些不易被去除的一些污染物，通过这些方式呢来保证游泳池水的卫生和清洁。是这样。 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北京卫生监督所啊，作为这个主管的监督部门哈，都做了哪些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应该说全市的卫生监督机构啊非常重视我们公共游泳场馆的卫生和安全，特别也关注我们游泳爱好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呢，每年啊我们卫生监督机构都会组织开展对公共游泳池的卫生监督检查和监测的这样专项的行动。比如说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吧，目前在咱们全市80多家游泳公共的游泳场馆已经安装了24小时连续在线的泳池水质监测的设备和设施。那么通过这个监测的设备设施啊，能够24小时之内啊都是实时的监测我们游泳场馆水质的基本的卫生状况和卫生水平。那么一旦出现水质不合格，那么这套监控设备呢会自动的报警，也会及时的通知游泳场馆的负责人啊和我们的卫生监督机构到现场呢进行采样和检测，在查明原因以后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来确保我们老百姓能够在夏天的这个安心享受游泳场所啊所带来的这些清凉，是这样。 那么作为比如说我们办了卡哈，买了票去了这个游泳场馆，如何来判断它这个水质到底好不好呢？ 这里边呢我是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么首先在游泳过程当中啊，可以用肉眼来观察和判断游泳池水的一个基本的卫生状况，主要是看游泳池水清洁度是否清澈透明。如果说水池水出现一些浑浊呀、有漂浮物啊，或者有比较长时间不能消散的一些气泡，那么说明呢水质感官上存在一定的卫生问题。第二个方法呢，我们游泳爱好者也可以啊登录我们北京卫生监督网或者是北京卫生监督的官方微信啊，来查询各个所在地的游泳场馆的卫生等级和实时监测的一些指标的变化。选择比较高的等级的游泳场馆啊来进行游泳和锻炼。那么第三呢，也可以出现一些问题哦，也可以向卫生部门啊进行投诉和举报。当然我们公共卫生投诉举报电话是12320了，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投诉，卫生监督机构同志啊一定会尽快的到现场呢进行调查处理。 好的， 是这样。 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再 见，再 见， 再见，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 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一下北京的这个游泳池的水质话题哈。刚刚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那么在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呢，是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科的副科长刘颖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颖，你好。 好，你好。 今天呢正好呢刘科长也来跟我们一块儿来谈谈这个公共场所，尤其是像这个游泳池的水质问题哈。上节目之前好像您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咱们北京市还专门针对游泳池的这个水质做了一个大致的检查，是吧？ 对。 嗯，情况怎么样呢？ 这项工作其实正在进行中。 嗯， 我们也是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这个重点监督检查计划，对我们全市的游泳场馆就是进行专项的监督检查。 嗯， 这个检查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包括它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嗯，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游泳池水质进行监督的一个抽检。 嗯， 就是截止到目前吧，就是应该是有一半，就是说全市大概6-7百家吧，现在就是我们监督检查的呢，不到300家。 嗯， 就是这是我从平台查到的一个数据情况。 其实说到这个游泳池水质哈，大家都会很关心，因为毕竟这有亲密接触哈，而且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游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隔壁泳道他那个人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以及泳池到底干净不干净，所以多多少少有点担心。正好呢，今天刘颖来也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对于卫生监督部门，对于游泳池的这种卫生监督，不光是水质问题，有一系列的监督，包括他从业人员的健康合格证等等。 对， 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这种管理哈，都有哪些？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卫生许可证是要求所有人都有吗？包括很多游泳池都会有那个叫什么洗脚池还是过脚池？ 嗯，进脚池。 进脚池啊，都要求必须有是吧？ 对， 嗯。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它可能是在最开始这个游泳场馆它在申办卫生许可证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它把第一道关。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包括硬件设施，包括前面我们连线时候也讲到了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池水这个循环过滤消毒系统。 嗯， 这是一个硬件它要有的， 必须有。 对，还有一个就刚才你提到的进岛消毒池，这也是一定要有的。 嗯， 因为这是也就是在保持泳池水之中也是发挥着很关键的作用，这是主要的我说硬件的两个部分。其他呢可能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说软件的方面，比如说你要有结合自身的这种卫生管理制度。 嗯， 这制度中可能就包括很多方面了，比如你池水的这种自测、巡查，这些都要在里面有所落实。还有呢，要求你当然了，卫生许可证是第一大前提了。同时，包括你呢，要有一个每年的自己水质的一个卫生检测情况。同时呢，要求卫生管理就是卫生许可证，包括我们的水质检测的情况。 嗯， 还有你的量化级别，因为我们对游泳场馆也实现量化分级管理的。 哦，也分级。 都要在一个就是明显的位置进行一个公示，让老百姓呢，有这个知情权。 嗯， 同时还有一点，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从业人员，就是说对客人直接服务的从业人员要有他办理这个健康体检的合格证明，持证上岗。 是，现在因为北京的这个游泳池哈，这个越来越高科技哈，越来越高级。包括刚才这个赵所长也说了，说你们这个泳池的水质能24小时监测了是吧？这算是个高科技的监测手段是吗？ 对，这个在全国来讲也是就是算是领先的。 嗯， 这是我们就是说从前两年开始吧，逐步在推进的一项工作，就是游泳池水质的一个电子监管。 嗯， 就是在线监测，像刚才就是赵所长讲到的，就是说对泳池的水质进行一个所谓的叫电子眼也好，叫什么也好吧，实时的24小时在线监测。我们也选取了几项的重点的指标。 嗯， 然后呢，这个呢主要就是全市现在涉及到的是80家游泳场馆。 嗯，没有全部覆盖，但是主要的是80家。 没有，对，就目前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就是运转成熟呢，可能也考虑到就是说财政支持的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就是扩展到全市的范围。 这个24小时的这种监测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对于游泳的健身爱好者来说，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一方面是你们可能这随时能掌握一些数据了， 对，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能有什么样的便利的地方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场馆的检查，无论是它的软件硬件包括它的水质，其实只是一种监督的抽查，因为我不可能有一个人常年早上在盯着它具体怎么样做。如果说一个游泳池说它的核心硬件设施是循环过滤消毒系统，包括我们前面讲进角消毒池，但是说白了，对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就是这一池的水到底怎么样。 对， 所以说呢，就是说它的水质，而且水质本身也是一个实时变化的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这个就是说电子监管系统，就是说就能够更科学的反映这个游泳池的水质情况。我们也是在逐步的推进这项工作。 据说很多人市民可以下载现在叫 APP 啊 APP 的这个应用程序，能来了解是吗？ 这个目前还没有，就是没有开通。因为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80家嘛，我们在逐步的推进。就是说刚才前面领导也讲了，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电子监管系统可以对水质的实时的变化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并不是偶尔一次或者一时的一个指标的异常。它是一个可能通过它的这个指标的一个就是那个持续的变化，或者它的波动曲线，我们要就是请专家论证呢，做一个阈值。通过我们的阈值呢，然后呢启动我们的报警系统。相应的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到今后会不会真的是，比如说我们家门口有5个游泳馆啊，我想去哪家游泳馆游泳呢？那肯定去于环境好、卫生条件好的，对吧？ 对。 然后我一拿手机一看，哦，这5家水管游泳馆目前它水质情况，那这边东边这家看来是最好的，那我就去东边这家去游泳。你以后能达到这样的一个？ 可以，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就是目前就逐渐推进这样工作的一个最终目标。 你看这个收集前，有可能以后咱们在选择游泳场馆的时候，就不光看谁的票价便宜是吧，装修好不好，关键水质得安全是吧？ 对， 水质最好的一通过手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的交流、信息的共享真是特别的方便， 对， 也算造福我们普通的市民了。那么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游泳池水质的话题。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可能很多人对于游泳场馆的水质啊，多多少少可能因为不了解哈，也不太懂，就是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实际的工作可能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我就听过很多人问过，哎呀，你说这游泳馆它也不是多长时间换一次水，是不是早上起来的水那拔凉拔凉的，肯定是刚换完水，所以早上起不去太凉，晚上的去的时候也不想去，晚上去那时候水池子脏了，等第二天早起再换新的呢，就是好像都特别纠结于这个换水这个话题哈。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这种疑问？ 接触过，这是从前几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辟谣。是这样的，就是说泳池换水其实不存在换水的概念。前面连建师也在讲到了，其实是一个定时的补充新水。因为我们说核心是循环过滤消毒嘛，所以说如果说明白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循环过滤消毒就不存在换水的问题。 循环是吧？ 对，它是循环的，就是说有回水，然后呢我们要定时的补充新水。只要是池水中的各项指标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个水质就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说把这水全部放掉换一池新的，现在在北京的这个游泳场馆里边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就我们北京都不这么做、 都不这么做、 对， 都是因为北京也是一缺水型的这个城市哈，这样循环过滤是能够达到这个水质清洁的。 对，因为在他办理就是游泳场馆卫生许可证的时候，他这道是必须要过关的。我才允许你开业。 哦，这是硬性的要求，硬件的要求。 对，也是按照我们泳池的卫生标准在做。 那目前来看，大家对于这个泳池的水质哈，这个所关心的几个这个，比如说微量元素，最关心的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听到有时候说，哎呀，这游泳池里边怎么味儿这么大呀？就是那种氯气的味儿、 对 啊， 就是这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说游泳池水中呢有这么几项关键的指标、然后呢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可能老百姓最直观的闻到的味儿，那可能就是游离于氯，就是氯嘛，我们知道挥发的。比如说家里的八四消毒液，它就一种氯制剂消毒液嘛。然后呢但它的有效成分其实跟我们泳池这个消毒的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一个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的就相对专业一点吧，其实大家也常听说，比如它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这是两项微生物指标，这也是比较关键的。还有一项呢也是近几年来就是说比较突出的一项，就是尿素的问题。因为近几年呢游泳池水质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尿素超标的，就是说比较突出。 尿素超标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个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就是说，一个呢是我们人体，就是说带入的，比如你身体表面残留的这些物质，然后包括你的汗液啊，你可能涂的这种化妆品啦，这种护肤品啦，都有可能里面还有这种氮的这种成分。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直白的了解的，比如说小朋友比较淘气呀、然后呢， 他在 里面对 尿尿了， 小便，所以说、这些呢也都是很常见的，实际上也不可避免的。导致我们说泳池水的那个就是尿素超标比较严重，还有就是说呢，因为一到了夏季，特别是比如进入暑期，常常形容说下饺子嘛，像这种如果说人特别多的话，那水质其实确实是很难保障的。 是，一旦这个水池子里边人多的话，因为每个人所携带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微生物就会很多，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循环过滤哈，能够比如说。24小时不间断的那种高负荷的运转，能够保证那一池子水能够安全干净吗？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除了刚才说的80家是这个就是电子监管嘛，它是24小时在线监测的，同时呢也要求游泳场馆每隔2到4个小时对它的水质进行一个检测， 两 项指标、 哦， 它要有这个检测记录，这是我们日常监督检查中也是查的一个重点。 嗯， 我们可能现场会测你的池水中的这个主要指标的情况，看你的记录相符不相符。 嗯， 这个东西呢就是。让他也是时刻通过自己的这种检测，然后呢及时调整泳池水的这种加药量。 嗯， 还有一些呢是自动加药的。 嗯， 就是他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检测的这种是自动调整这个加药量的，保证泳池的水质。 嗯，说到这个加药量啊，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余氯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据说这个氯的这个元素哈、氯气哈、包括氯元素，它是能够起到杀菌哈、这种消毒的作用的。 对， 但是好像多了也不好，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用城管味儿特别大，那就是余氯超标是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余氯呢，现在国家的标准是0.3到0.5，我们也呢就是推荐，就是说，场馆呢按照这个去做。但是像你刚才讲的，确实是，就是比如说是夏季高温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室外的，或者上面是这种阳光棚的这种，它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氯就很容易挥发。 嗯， 那你空气中就会弥散着特别明显的这种氯的这种味道。 嗯， 那呢，有可能它这个池水中那个氯就高。我们近年也发现，就是说在对泳池场馆这个水质抽检的时候，说氯的这项指标不合格，主要是超标。 超标啊！ 对，一般都 是 高于0.5。 会不会有一些场馆的这个管理者会认为，哎呀，千万别出事儿啊！千万我们这边多撒点药， 对 啊，多弄点，这不是消毒了吗？其实看来超标也不行。 对，就是说超标，就是特别是一些比如小孩啊、老年人呢、他可能是比较敏感的，他就会出现这种就是皮肤了、黏膜这种刺激症状，可能发痒啦，就这种类似的。所以说超标对人体也是有害的，对。 所以这可能就需要管理者真正的是上心啊，就是关键是不能说为了图一时方便，反正你看我这个肯定。干净卫生多加点，其实过犹不及哈，这也是 我们也提倡做一个聪明的管理者。 嗯， 其实他只要用心，可能花7到10天他就可以摸索出我这个场馆什么时候我加多少药，来多少人的情况下，水质是合格的，因为它是一个有规律的，只要他认真摸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用说像你刚才讲到说就是投机，我怕不合格我就去多加，那多加一样会面临我们的查处，如果你超标的话。 来，今天有很多朋友对于游泳池的水质也非常的感兴趣啊，也发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7215的听众朋友挺有意思的，他说，哎呀，我经常去游泳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迈过这个进脚池哈，就是可能觉得那水凉就不愿意去，那问问这个刘颖，这个进脚池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防护作用，为什么会有些人这个不愿意去进呢？ 进脚池其实主要就是进脚池嘛，主要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脚部进行消毒，就皮肤的表面。它里面的余氯的浓度呢是5到10，国家的标准。前面讲到游泳池内是0.3到0.5，其实它是对是很高 的， 因为它是一过性的，不像我们在游泳场馆里，你一直在池子里面，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进脚池呢，就是你走过去之后呢，通过这一过性的这种高浓度的，对我们这个脚的皮肤进行一个表面的消毒。像刚才讲，确实是我在这个检查中，包括自己游泳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有的人就是说可能想方设法的要跨过去，因为确实可能池子内的水温比较凉，因为它不像说泳池水有一些加温的这种措施。 但是呢，我这儿呢，其实也是善意的提醒大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 嗯， 我们就是说，最好呢，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就是通过一下这个近角消毒池。嗯、 也就是说，我们脚部其实还是携带细菌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对 吧？你不像您，他怎么不弄个设个洗手池，说所有游泳之前先把手洗了，那个可能是没什么太大必要。 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标准中要求的。 就是说这可能有要求，另外也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啊。 对， 脚部携带细菌更多一些，我看过。更高级的那金角池上面上方有一个大的花洒，淋浴的花洒，然后弄个光控的或者是声控的，人只要过去肯定会洒你一身水。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推荐的、前面讲到了池水中尿素的这个就是合格率就是比较偏低嘛、那我们怎么去除，其实应该是在游泳之前进行一个淋浴，去除掉身体皮肤表面携带的这些东西。 当然最好呢，就是这个服务方哈能够提供别那个水也特别凉，因为我真知道有时候那个水要是淋浴的水特别凉，过这个你想进脚池都躲着，那个肯定也躲着啊，他觉得哎呀浇一身凉水太冷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服务更到位一些更好一些啊。 对， 也看到一些朋友020207啊在问一个问题，说哎呀多年前我去那种露天的游泳池游泳，就特别担心有红眼病。目前北京还有这种露天的游泳场馆吗？在一些室内场馆当中，会不会也有可能，比如说红眼病的这种发生的情况？ 就是这两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北京也有一些露天的，可能有很多，城区呢也有，郊区也有，就是说，但是管理上是一样的，就是国家标准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的水质也一定要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和要求，至于红眼病这块呢，也是我们夏季游泳高峰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预防， 对一个关键点、 啊、 对我们就严防死守、 啊、 但是就是对，因为它也是一道传染病嘛、我们说就是彻底消灭一个传染病呢，这也不是说不是说100%就没有、所以才要求无论是游泳场馆还是游泳者自身都应该就是各司其职。作为救泳者来讲，如果自己的眼部不舒服，说明显的发红，或者是说有些其他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呢，那我们就最好就是说呢先在家休息休息，等症状缓解了或者好了，然后我们再去游泳。同时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立红眼病检查岗，并且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这个怎么理解，就是一定要设这个岗，其次哈、您提到了发挥有效的作用，这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会在比如有的场馆我查到的，它会设好几道检查岗，比如说你就是在这个你领钥匙的这个位置， 人家就看了 你可能不经意间，但是我们这工作人员呢，其实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你，跟你对视，因为可能也考虑到对人的尊重嘛，说不好我就直的盯着你，怀疑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可能这么一眼神的交流，因为红眼病它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眼睛很发红的，就这种，而且他在前台的位置会写着红眼病检查岗，有这种警示，还有的呢，就是在你进泳池之前。还会有一道人注意观察、 注意观察， 对， 可能我们自己就是不注意哈，就是人家是自己心里边有数，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哈。 因为他就想着看谁眼睛红不红，我们可能就想着赶快进入泳池去游。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老有人盯着我？有可能是人家帮您做了一套检查哈。 对 啊，所以就刚才您说那个，一定得有这个检查岗。而且得发挥有效作用， 对 啊，不能形同虚设，贴了一个牌儿，结果不检查那也不行，是吧？ 那就有这种就是潜在的危害， 潜在危害啊！所以您看，这个现在咱们北京市，你看卫生监督部门会有明确的要求，充分来保障大家的这个安全。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来做。按说是应该能够保证泳池的这个卫生情况的，是吧？ 对，我们也逐步的在摸索，在提升全世界游泳场馆的卫生管理水平，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电子监管，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想到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来，还有一些朋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手机尾号是1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北京市有这么多的这个游泳场馆哈，每家的池子里边的水，你们都去查吗？ 是的，就是说我前面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每年近几年都是，就是所有游泳场馆的水质，我们都是全覆盖的抽检。我们就是抽检 ， 对，监督抽检，就是说每年这个夏季，比如6-7个月，那全市所有游泳场馆，只要它正常营业的，肯定我们都会抽检到。然后呢，同时呢，结果我们肯定也会向那个就是国家呀，然后进行上报。 你这个抽检的概念，会不会有人就永远抽不着？ 不会，全覆盖的抽检。 全覆盖的抽检就是 所有游泳场馆水质，只要你在今年夏天正常营业，那我就会对你进行抽检，包括进脚池水，包括游泳池水都要进行一个抽检。 哦，那也可能是不止一次的。 基本上就是说至少一次， 至少一次。 你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可能这次抽检不合格，那我要责令你改正或者进行相应的一个查处。你改正之后，我呢要对结果进行复查再复检。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也听说哈，就比如说通过媒体报道，哎呀这个抽检了不合格，有可能会不会存在？那怎么不合格？他怎么还在营业？就是会不会有可能是其他管理制度的不合格？还是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呢对游泳场馆的监督检查包括查处，主要依据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按照条例中的要求，就是说不同的违法行为要做出相应的查处。有可能你比如说它的余氯超标，或者说一些卫生管理制度方面有什么什么的问题，那我们呢就是依照条例和细则对它进行查处。就不一定说可能仅仅一个余氯超标就停业了，就是说到这个程度，我们都是依法 依法的，对吧？ 对， 有可能是限期改正的，是吧？查处的是赶紧改。 对，有限期改正的，有警告的，像更严重的有可能就是罚款。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您看这个有关部门像卫生监督机构啊，在这个严格的管理当中，所以呢咱们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说，如何来判断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判断一个游泳池的水质到底好不好？刚才当然了，赵所长也提了一些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讲？比如说这个夏天我要去游泳，怎么能够保证我先看看到底游泳池水质怎么样，从中能够有一些简单的办法？ 这个嘛，就是说可能是就是前面也讲了很多了，可能在这儿就给大家再做一个归纳。就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游泳场馆之后呢，我首先呢可以看看它在显著的位置有没有公示它的卫生许可证和它当年的检测情况，包括它的量化级别。当然量化级别高的，比如说 A 级的，可能水质情况呢包括管理情况呢就要好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也可以留意它的红眼病检查岗有没有发挥这个效果，就是有没有人盯着你的眼睛看，或者是询问你最近眼睛有什么不舒服呀。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包括更衣室内，是不是说卫生环境就很那个什么？因为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它这个管理的一个状况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泳池内，看我们的泳池水，刚才说了嘛，主要就这一池子水。看泳池水呢，是不是说最简单的，是不是说清澈啊、见底啊，不像说有一些发浑或者是有点发白。这可能就水质有问题。包括说当我们在泳池内游泳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气泡，这种泡是不是很快的就可以消散？如果是很快消散，这种水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基本上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就可能是说它是不是有明显的氯味儿。刚才说这个氯怎么判定超不超标？如果你一进去就觉得特别明显的这种眼睛这种刺激症状，那有可能它的氯是超标的。 是，所以您看今天这个刘颖给我们介绍了这些情况啊，大家可以作为生活当中常识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说了一些问题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啊。比如说手机尾号是0024说，哎，我发现有些游泳场馆服务真好，哎，还提供毛巾呢。这种毛巾是在你们这监测的监督范围之内吗？ 毛巾属于公共用品用具。对， 就 是 它可能沐浴啊，提供一些洗发水、沐浴露加毛巾。 对，但是它就是我们对游泳池、游泳场馆的抽检，主要呢就是一个是卫生管理制度，一个是泳池的水。像你刚才提到的毛巾，因为并不是所有游泳场馆都提供这个，有可能。